真是一经被爱占据，谁逃得开爱的攻击，和他约会吃饭逛街看电影，都让人变得神采奕奕，亲亲额头摇摇我左边耳朵，一种奇怪的噩梦让我脸红红，请你张开你的双手跟着我这么做，大胆的爱勇敢的爱自己又精彩，全世界幸福在洋溢，没有人需要寂寞，手心贴手心有些心愿上的情侣最亮眼又最吸睛，现在牵引着你所有男孩的女孩，你的青春你恋爱不辛苦，绝不放弃，手心贴手心一切心变形，高挖一在里面不把你挤空气，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，现在起心动要停，决定要和你恋my life,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.